南朝鲜网报《民众之声》7月29号发表一篇社论指出，政府根据去年日军性奴问题协议，终于设立了一个以支援性奴受害者为名的财团，并表示非难当局就日军性奴问题强行设立了一个屈辱性的财团。